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市交通委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2017年小客车增量指标仍然控制在150,000辆，其中普通指标90,000，新能源指标60,000。今年还会研究2018年至2020年的调控政策。北京2020年机动车保有量将控制在630,000辆以内。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央行近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自4月17号起，支付机构应将客户备付金按照一定比例交存至指定机构专用存款账户，由央行监管。关于不再执行15元盒饭不断供的规定，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运部回应称，铁路部门目前不再针对某个单一餐食品种做硬性规定，而是要求针对多样化需求，为旅客提供高、中、低档不同饮食产品。铁路部门将提供更便宜的餐食，如10元以下的包子等等。网络订餐火热，送餐车交通隐患频现。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斌回应，继全市快递三轮车统一车身标志之后，今年北京的外卖送餐车也将进行统一标志。如果送餐车出现交通违法情况，交管部门可根据编码向对应的外卖平台公司进行追责。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情，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 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 我知道有很多969的听众在1月13号晚上没有时间来到我们的致敬经典演唱会的现场，没有关系，这几天我将带你重温当晚的那些经典的歌曲。这一次的演唱会分为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叫《忆那些年的青春日历》，用一首首歌曲串联起了一个人的年少时光。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歌曲《童年》。 1月28号，跟969汽车俱乐部自驾去江南过年了，耶！

关注海洋资源。 70岁的环卫工人程延新在回家路上丢失了自己辛苦工作3个月挣来的工资，这件事情被转发到朋友圈后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有网友自己凑好了钱之后假装捡到了老人的工资送还给了老人。经典969，我是亚威。有人丢了辛苦钱，好心人凑钱假装捡到送还，这种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场景真实的上演了，给这个寒冷的冬天带来了浓浓的暖意。

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想闯遍这地球，而一起空间感恐怕没有，想孤身去走。不意外是站着做梦的你爱我不够，今天说你对我兴趣减退，拥有补救，房间中想象与沉闷困兽，缓时递向我懒回首，为何恋爱可以当做给过半自然，随时不太高兴将那天梯放一边，难道爱你只靠情意，笑容看意眼中的缺点，为何分手可以当做将世缘半天，能行给我一对失去感觉我的天，从聚到散不讲路线，突然再见别再见，心处在异地在应路的我太过肤浅，不知道计算到再准方向都会有变，而欧洲的星空仍够很闪，如情又哪怕再遇见，为何恋爱可以当做给过半自然，随时不太高兴将那烟蒂放一边，难道爱你只前面笑容看厌眼中的缺点，为何分手可以当做将世缘半截，临行给我一句失去感觉我的天，从聚到散不讲路线，突然再见别再见、哦哦，自然随时不太高兴将那烟蒂放一边，难道爱你只靠前面，笑容看厌眼中的缺点，为何分手可以当做将世缘半截，临行给我一句失去感觉我的天，明白爱无不可幸免，谁想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心之所向，心之所往，九六九旅行者。 经典九六九，我是天浩。今天要介绍的嘉宾呢，他是一个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他所做的公关几乎都非常成功。我最初以为他会像是一个外交官一样的严肃犀利，点到为止，但是我发现他也是一个非常 nice， 非常有趣，非常注重家庭的男人。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途家的公共关系总监唐挺。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途家的公共关系总监唐挺。 虽然途家很有特色，但是如何在众多同类企业里突出，是途家必须要长期面临并考虑的问题。而什么时候途家的这种模式会开始流行，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小小疑问。 核心经历其实是，还是要途家是基于用户的需求，去不断的完善，就是我们的用户需求。首先，我要让我们的用户能住有更多的选择，更丰富的选择，在中国也好，在境外也好，他能选到他心仪的那个民宿、公寓或别墅。然后呢，在这个也就是说酒店之外的这种新的住宿业态，他能比较方便去选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让他住得放心，住得省心，然后呢，能住得更有品味。我们预计呢，未来五年它会慢慢就是越来越流行，就是成长期是一个每年会高速递增的这样一个状态。今年有尝试叫720度看房，就三维看房，你在去之前你可以全景式的看这个房子的室内室外，然后非常真实的一个呈现，你就方便你决策。 虽然这种模式对于租客来说或许是个相当不错的体验，但是如果作为业主，相信也会有着很多的顾虑。 业主的痛点其实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收益，第二呢是他的财产的痛点，就是说我的里边，我的电视啊，我的这冰箱万一损坏了怎么办。第三个痛点呢可能是其他的啊，然后那个其实包括那个我管理这个房子麻烦不麻烦，需不需要自己接待。第一个痛点呢其实是取决于他所分享的这个平台的流量来源。那途家目前是有我们四个平台，这四个平台呢加起来我们大概至少能覆盖3亿用户啊，就所以这个流量的来源是足够的啊，也是非常精准的。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说是他财产的这部分呢，其实我们会通过保险来搞定啊，我们会给所有的就是房东，在他订单下订单的，就是客人有订单进来，我们会给他上一个财产险。第三个呢就是省心的问题，就其实会通过很多的新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就比方说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做一把密码锁，客人只要直接扫码他就可以那个去进去了啊，然后你能自己能看到，哎，今天有客人去住了啊，这个人进去过，然后你就可以通过途家的那个 APP 的后台，就像那个滴滴的那个司机端，那途家也有那个就房东端的一个 APP， 然后你是可以看，哎，今天这个客人进去了，什么时间进去的，啊，空调有没开，啊，然后那个就他电视开了没有，这些东西都可以被管理。同时呢，就是如果你有些东西还不想管，你并不想产生社交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等他这个客人离开，你就可以直接按个按钮，告诉途家这个房子我需要收拾了。 作为一个优秀企业的外交官，我很好奇唐挺先生是否像很多人一样选择创业，或者说选择过创业。我也很好奇他对正要创业的人们有着如何的建议。 其实坦率说我有过创业，我有过两次创业，简单分享一下。然后第一次是2007年，我跟我爱人，我们俩相当于裸辞， 我们一起折腾一个类似于像现在的 O2O。 我们当时起的一个名字叫新切到家，我当时挺大胆的，我问一个亲戚借了100万，后来把这钱还上了，但是我们一年的收入其实算是什么事。2009年呢，我跟几个朋友有开过我擅长的公关公司，后来发现自己创业跟服务客户还是区别非常大，你需要操心财务，你需要操心行政。我后来折腾过，然后我觉得我不适合创业。就是对年轻的创业者来讲，其实一个好的一个 idea 容易想得到，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其实有了一个 idea 之后，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型，同时付诸行动，执行力很重要啊，不能只是一个想法。你萌到吃了，然后那个把你的萌芽的那个 idea 变成一个一个种子了，然后发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管理。当你成长的时候，100人的管理跟1000人的管理是区别太大了。每一个公司它有不同的企业文化，你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驱动这些同事也很重要啊。你所在的行业会不太一样，所以呢不能一概而论。一个创业公司在每个阶段它使用什么样的管理手段是不一样的。我也是第一次在媒体面前说我自己说的那么多，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有一些参考，然后能有些启发，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 我想从现在开始，我已经开始考虑像一个本地人一样去体验生活。我相信我会选择途家的这种民宿型公寓来体验我的每一次旅游。我是天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就一直，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一直，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